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 轻轻传来一首歌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遇见来自孙燕姿。人生总是有许多巧合，两条平行线也可能会有交汇的一天，人生也总是有许多的意外，握在手里面的风筝也会突然的断线。这首遇见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，歌曲有一些许的伤感，但是又透露出坚强，透过对现实的无奈，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，也让人沉浸在爱情的怅惘意境当中。欢迎你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，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，继续来听李健《风吹麦浪》。 轻柔的话语，曾打湿我眼。 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 一首风吹麦浪，软软的，轻轻的，静悄悄的，暖洋洋的，就好像是冬日里的一抹阳光，让听者的心瞬间温暖起来。继续来听蔡依林《美人计》。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,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,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.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,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,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. One, two, three, four. 试试的眼神锁定我。从你恋爱生物，别当没话和秘书，北北极别急着爱火，别趁他原地没动作，我只泄露一点线索，是谁为爱走钢索。 Started. Yeah. I give

响你的暧昧，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一双一对。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如潮水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。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眼，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？ 世界失眠，听起来明明幸福的词当中却有着很多的不确定。很喜欢这种简单的旋律下透露出的哀愁，恋爱中的不确定和坚持让我们勇敢的失眠。可是爱的那个人是不是也在同样的夜晚有着同样的思念？也许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些失眠的夜晚曾经有自己的心情作伴。

影湖泊，夜的云朵，远去的我。 这是来自李健的第一张专辑《似水流年》当中的歌曲《绽放》。和大部分已经成长为音乐人的创作歌手一样，李健在专辑当中包揽了所有的歌曲的作曲和编曲，因此呢，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最能够体现李健的个人风格和音乐主张的作品了。这首《绽放》的配乐非常的清丽明亮，也应该是专辑里面唯一一首没有哀伤的歌曲。上下两半部分的歌词顺序正好相反，加上歌词里面有另一边世界的光亮在这片水面下摇晃这样的一句，给人一种水中倒影的感觉。而接下来睡雅的第六感要为您放送的这一首歌曲呢，非常的唯美，有一些小小的凄凉，也有一些对于美好的憧憬。这首歌曲呢，也可以算是范晓萱小魔女时期非常好的一首代表作。来听到这一首《雪人》。 你的手握住我。

渐渐散了，可以开始登机了。这一小段烟雾让我们多了好多时间相处，我觉得幸福，珍惜吧，这每分钟多出来的幸福，因为在此之后每一分钟都将是痛苦。拍了拍我肩，你穿过那道闸门，你突然的回头，远远的隔着人群向我挥手，我挤出笑容，记住吧，每一个我给过你的笑容。飞机起飞之后，我的笑容永不会再相同。误入中的机场，人来又人往，有人焦急等待， 最后的机会。如果真心